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5集。金鳞台上人来人往，在聂明觉高阔的视野前，人群不断分开，两侧都向他低头致意，道一声赤峰尊。魏无羡心道，这排场要飞天了，这些人对聂明觉都是又怕又敬，怕我的人不少，敬我的人却不多。金光瑶就站在须弥座之旁，与聂明觉蓝曦臣结拜并认祖归宗后，此时他眉心已点上了明治朱砂，穿上了白底滚金边的金星雪浪袍，戴着乌帽，整个人焕然一新，十分明秀，灵力不改，气度却从容，远非从前可比。在他身侧，魏无羡竟然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薛洋。这个时候的薛洋年纪极轻，面容虽稚气未消，个子却已经很高，身上穿的也是金星雪浪袍，和金光瑶站在一起如春风拂柳，一派少年风流。他们似乎正在说着什么有趣的事情，金光瑶莞尔比了一个手势，两人交换眼神，薛洋哈哈大笑起来，漫不经心扫视着四下走动的修士们，眼神里一派轻蔑无畏之色，仿佛这些都是行走的垃圾。薛洋看到聂明觉毫无旁人的畏惧之意，反而朝这边呲了呲虎牙。金光瑶发现聂明觉面色不善，赶紧收敛笑容，低声对薛洋说了一句，薛洋便挥挥手，摇摇摆摆地朝另一边走去了。金光瑶走过来躬声道，大哥。聂明觉道，那个人是谁？踌躇片刻，金光瑶小心翼翼地答道，薛洋。聂明觉皱眉，夔州薛洋。金光瑶点了点头。薛洋年少时便是臭名昭著，魏无羡明显感觉到聂明觉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他说道，你跟这种人混在一起做什么？金光瑶道，兰陵金氏招揽了他。他不敢多辩解，借口接待来客，忙不迭逃到另一边去了。聂明觉摇了摇头，转过身，这一转身，魏无羡顿时眼前一亮，只觉如霜雪天降，月华满堂。蓝曦臣和蓝忘机并肩而行，走了上来。蓝氏双臂站在一起，一配箫，一副琴，一温雅，一冷清，却是一般的容貌毅力，风采翩然，果真是一种颜色，两段风姿，难怪引得旁人屡屡瞩目，惊叹不止。这时候的蓝忘机轮廓还略带青涩之气，但仍是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神情。魏无羡的目光一下子粘在了他的脸上，无论如何也挪不开了。不管他听不听得到，魏无羡自顾开心地嚷道，蓝湛，我想死你了。忽然一个声音道，聂宗主，蓝宗主。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，魏无羡心中一跳。聂明觉又转身望去，江城一身紫衣拂剑而来，而江城身边站着的那个人正是魏无羡自己。魏无羡看到自己一身黑衣，负手而立，腰间插着一只漆黑的笛子，垂着鲜红的穗子，没有佩剑，与江城并排站着，向这边点头致意，姿态略显傲慢，一副很是高深莫测睥睨众生的模样。魏无羡见了年轻时自己的这排架势，一阵牙根发酸，觉得真是装模作样，恨不得冲上去暴打他一顿才好。 蓝忘机也看到了站在江城身边的魏无羡，眉间抽了抽，浅色的眼眸不久便转了回来，平视前方，仍是一副很端庄的模样。江城和聂明觉板着脸相视点头，都没什么多余话要讲，草草招呼过后便各自分开。魏无羡看到那个黑衣的自己左逆右瞥，瞥到了这边的蓝忘机，似乎正要开口，江城已走了过去，站到他身边，两人低头，满面严肃地各说了一句话。魏无羡哈哈笑出声来，与江城并肩而行，向另一边走去，四周行人也自动为他们让出一大片空地。魏无羡仔细想了想，他们到底说了什么？原本他是想不起来，但是从聂明觉的视线中，他看到了他们的口型，这才想起来了。当时他说的是，江城，赤峰尊比你高好多，哈哈。江城说的则是，滚，你想死。聂明觉的目光转了回来，道，魏婴为何不佩剑？佩剑便如着礼服，在盛会之上乃是一种必不可失的礼仪象征，世家出身者尤为重视。蓝忘机淡声道，估计是忘了。聂明觉挑眉道，这也能忘？不稀奇。魏无羡心道，好啊，背后说我坏话被我抓住了。蓝曦臣笑道，这位魏公子说过，繁文缛节他通通不想理会，别说是不佩剑了，就算是不穿衣服，旁人又能奈他何？真是年轻啊。听着自己当年的狂言妄语从别人口里说出来，那滋味真是难以形容。魏无羡觉得有些丢脸，又无可奈何。这时只听蓝忘机在一旁低低的道，轻狂。他说得很轻，仿佛是只说给自己一个人听的。这两个字敲在魏无羡耳朵里，敲得他心跳也莫名漏了两拍。蓝曦臣看了看蓝忘机道，诶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蓝忘机微微不解，正色道，兄长在这里，我自然也在这里。你怎么还不过去同他讲话？他们要走远了。魏无羡很是奇怪，泽无君说这个干什么？难道这个时候蓝湛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还没看清蓝忘机是如何反应的，突然须弥座的另外一端传来一阵嘈杂，魏无羡听到自己的怒喝从那边传来，金子轩，你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可都别忘了，现在这算什么意思？魏无羡想起来了，原来是这一次。那头金子轩也怒道，我在问江宗主又没问你，我问的人也是江姑娘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魏无羡道，说得好，我师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初是谁眼睛长脑门顶上去了？江宗主，这是我家的花宴，这是你们家的人，你还管不管了？蓝曦臣道，怎么又吵起来了？蓝忘机的目光投向那边，脚步却粘在地上。过了一阵，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，迈开步子正要走过去，江城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魏无羡你闭嘴吧。金公子，不好意思，佳姐很好，谢谢您的关心，这件事我们可以下次再说。魏无羡冷笑道，哼，下次？没有下次，好不好也不需要他来操心，他谁呀？他说完便转身走开。江城喝道，回来，你要去哪里？魏无羡摆手道，哪里都好，别让我看到他那张脸就成。本来我就不想来，这里你自己应付吧。江城被魏无羡甩在身后，脸上逐渐阴云密布。金光瑶原本就在场中忙里忙外，见人就笑，有事就做，见这边出了乱子又冒了出来，说道，哎，魏公子留步啊。魏无羡负着手走得飞快，他脸色沉沉，谁都没注意， 蓝忘机朝他走了一步，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，两人便擦肩而过了。金光瑶追不上魏无羡，跌足道： 哎，人走了，江宗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 江城敛了面上阴云： 不必理他，他在家里也惯了，这样不懂规矩。 遂与金子轩交谈起来。看着这两人，魏无羡心中长叹一声。好在聂明觉对这边情况并不感兴趣，很快就移开了目光，看不到他们了。清河聂氏仙府，不敬事。聂明觉正坐在席子上，蓝曦臣面前横着一把瑶琴，抚弦按琴，一曲毕，金光瑶笑道： 好了，听过二哥的琴了，我回去啊，就把我那把砸了。 蓝曦臣道： 三弟的琴在姑苏以外也是非常好的了，可是你母亲所教。 啊，不，我自己看着学的，他从不教我这些，只教我读书写字，买一些很贵的剑谱和心法给我练。 啊，剑谱心法？ 哦，二哥你没见过吧？ 民间卖的那种小册子，画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像，再写一堆故弄玄虚的文字。 蓝曦臣笑着摇了摇头，金光瑶也跟着摇了摇头，继续说： 都是骗人的，专门骗我母亲这种妇人和无知稚子，练了不会有害处，但也不会有分毫益处就是了。 哎，但我母亲哪懂得这些，看到了不管多贵都买，说将来哪天回去见父亲了，一定要一身本领的去见他，不能落在别人后面，钱都花在这个上面了。 蓝曦臣在琴弦上拨了两下道：只看便能学到这个地步，你很有天分，若得名师指点，当一日千里。 哦，名师就在我眼前，可不敢劳烦。 有何不敢，公子请坐。金光瑶便在蓝曦臣对面正襟危坐了，做虚心听讲状。 蓝先生要教什么？ 蓝曦臣道：清心音如何？ 金光瑶眼睛一亮，尚未开口，聂明觉抬头道： 二弟，清心音是你姑苏蓝氏绝学之一，不要外泄。 蓝曦臣则不以为意，笑道： 清心音不同于破障音，孝在清心定神，此等疗愈之际何吝私藏，况且交给三弟如何能算外泄。 既然蓝曦臣心中有数，聂明觉便也不再多说。某日，聂明觉回到不敬室，一进大厅就见聂怀桑面前一字排着十几把展开的描金折扇，聂怀桑正一把一把爱不释手地抚摸，念念有词地对比每把扇子上的题字。 聂明觉当即额头青筋暴起：聂怀桑！ 聂怀桑立刻跪了，当真是吓得跪了，跪完才战战兢兢爬起来道：大哥， 你的刀呢？ 在房里啊，不对，在教场啊，不对，我想想。魏无羡能感觉出聂明觉一刀剁了他的心都有了， 随身带十几把扇子，贴身佩刀在哪儿都不知道。 我这就去找。 不用了，找来你也练不出什么，把这些东西都给我烧了。 聂怀桑大惊失色，慌忙把扇子往怀里爬，边爬边说：不要啊大哥，这些都是人家送我的。 聂明觉一掌拍裂了一张桌子：谁送的？叫他给我滚出来。 一人道：我送的。 金光瑶从大堂外迈进来， 聂怀桑如见救星，大喜道： 三哥你来了。 其实倒不是金光瑶能让聂明觉不发火了，而是金光瑶一来，聂明觉一般就光冲他一个人发火，不会顾得上骂其他人了，所以说他是聂怀桑的救星，实不为过。聂怀桑欢天喜地，一边一叠声地叫着三哥你好，一边忙不迭地把一桌扇子往怀里搂。 看弟弟这副模样，聂明觉气过了头，反而觉得好笑了，对金光瑶道： 你少给他送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 聂怀桑手忙脚乱，掉了两把扇子在地上， 金光瑶帮他捡起来放进他怀里。 哎，怀桑喜好风雅，醉心书画，又没那些顽劣恶习，岂能说是乱七八糟啊？ 聂怀桑连连点头： 是啊，三哥说的对。 聂明觉道：做家主又用不到那些东西。 聂怀桑道：我又不做家主，大哥你做就好了，我才不干。 兄长一眼横来，他当即闭嘴。聂明觉转向金光瑶道： 你过来干什么？ 金光瑶道：二哥说他送了您一把琴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